快乐假期，现在出发吧。 爸爸，开车要系安全带哦。 儿子，开车要系上安全带哦。 老公，开车要系上安全带。 提醒您，开车系好安全带，安全出游由家人的第一个拥抱开始。 我喜欢旅游，喜欢拿着单反到处拍照，拍美丽的风景，拍家人的笑脸。我会变魔术，女儿说我总能变出一个个袋子把它捋圆。我只是个普通的游客。 每一位游客都是文明的使者，文明出游从你我做起。 听千古绝唱，品华夏神韵。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，调频98.6兆赫，每天一点，13点，华夏神韵。 请欣赏宋飞演奏的一组二胡曲，曲目有《江河水》《河南》。 华夏神韵。 请欣赏宋飞演奏的一组二胡曲，曲目有《江河水》《河南小曲》《空山鸟语》《葡萄熟了》《一枝花》《椰岛风情》《慢三六》《竹影摇红》《听松》《秦腔主题随想曲》《二泉映月》。 Thank you.

知道，我来自那遥远的地方，我为你带来草原的花 风。